为一切就像风不留痕。 路弯弯，每路都带着阳光，天茫茫，只要有路就敢闯。你说我这一生从来没有一点真，为一切就像风我有恨，为一切就像风不留恨，为一切就像风不留恨。

段伤痛能不能算收获？庆幸的是我一直没回头，终于发现真的是有绿洲，泪把汗流了，生命变得厚重，走出沮丧才看见新宇宙。 我 花纹卷风帘，我的影子没有家。太阳红树摇动，月牙何时能停泊？黑色忧郁，红色的痛，逃不出你的眼眸。蓝色的心，心中话语，翻不出你的手掌心。心有灵犀，你的心；心有灵犀，我的心。沉默太久，重的让我走不动。心有灵犀，你的心；心有灵犀，不必猜。猜得太多，怀疑就快要相信。哎呀呀， 品味1033莫名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罗大的声音和闪烁的灯光，驱走了白天的焦灼和浮躁，让身心回归本真，欣赏这座城市的夜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2017年二季度中国快递发展报告指数目前发布，二季度全国快递业务量约完成98.2亿件，同比增长31.3%。二季度日均快件的处理量超过1亿件，人均快件使用量为7.1件。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7月14日星期五，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人民日报消息，国家卫计委等三部门印发严厉防控涉医违法犯罪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的意见，二级以上医院应建立应急的安保队伍，醉酒以及精神或行为异常的患者应由保卫人员陪诊。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中长期油气管网的规划，预计到2020年，全国油气管网的规模达到16.9万公里。商务部目前就行政处罚实施办法修订草案公开意见，拟规定商务部执行行政处罚实行了罚缴分离的制度，罚款及没收的违法所得应由当事人就地上缴国库。教育部目前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明确健康生活方式，疾病预防、心理健康、性与生殖健康、安全应急与避险五个方面的教育内容。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多得心 疼， 但只有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你的心情， 让我一个人走，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醒来还有梦。 别走开，给我一个时间对你说爱，守住这心缓缓呼吸，我爱你。 着心徘徊呼吸深深地感觉心在说我爱你 这样美丽

再提醒自己失败的滋味，让自己好累。分手原来是那么简单，一句话将所有都改变，我的明天想起了你还是哭了，爱要帮你才完美，我却不能再完美，成长的夜独自去面对，我不想听见你爱上了谁。 春秋的往事，看见一生沧桑，走过陌生的地方，我回到异乡，风吹得太狂，我感到有点凉。我在乡愁里跌倒，从陌生中成长，未来

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们的外地 把所有感情全放在一旁，跟着你到处流浪。只要你记得给我一点温暖的眼光，好让我整夜疯狂。什么人都不想，什么事都遗忘。生我要住在你心上，一人有一个梦想，两个人一起分享，三生有幸能找到你在身旁，一人做梦看凄凉，两个人不必怕荡，三辈子都只为你守候，寂寞也无 我很着

去不愿走的你，要告别已不见的我，至今时间仍有隐约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滚滚红尘里有隐约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 睡的夜晚，用目光捕捉高楼大厦顶上的月亮，用耳朵聆听点缀静静夜空的虫鸣，谢绝繁华，回归简朴，静静一个人享受今晚的宁静。